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66章，那些绳索就架设在啲冰缝入边，非常之牢固。尖锐的冰灵子咧，条条都好似啲细笋咁。绳索里面就夹咗钢丝，承重力就好强。我哋又揾出个装备包里面嘅滑动锁扣，就卡紧咗喺个绳索上边，准备就通过个绳索就滑过去。哑巴虽然高傲又冷漠，但系佢做起事嚟咧都系新鲜事出。佢啊将个滑扣卡紧咗之后，面色都冇变一下，跟住两脚一掹。戴住呢个防寒手套嘅两只手啊，飞快咁交替住，直直就向住对面而去。豆腐就睇咗一下冰缝嘅下边，佢系欲哭无泪咁讲：老陈，我如果系畏高咁点办啊？我讲话你将对眼眯埋，睇唔见就唔惊噶啦。你啊睇下哑巴，人哋几鬼勇敢。我话音降落，嗰啲人群开始骚动起上嚟，亦都唔知边度喺度讲。嘿，对面好似有啲嘢喺度喐緊喎。对面我用目光即刻睇过去，只见到个冰蜡对面呢係一个厚重嘅积雪，大大小小嘅雪堆好似白色嗰啲沙丘咁。除此之外边有嘢呀、啊、我呢个念头先啱啱闪过，突然间就见到其中嘅一个雪丘喐咗一下。嗰、那个雪丘呢原先就只有面盆咁大个啫，但係咁一喐就好似识生长咁啊，迅速喺度长大，紧接住突然间一震，无数嗰啲雪块就被震晒落嚟。只见一个人咁高嘅，成身覆盖住白色长毛嘅嘢就出现喺我哋对面。豆腐啊，倒吸一口凉气讲：，哇！我顶啊有万福，呢只咩嘢嚟噶？女叔就微微咁皱咗一下眉，声音咧仍然都系淡定从容。但系面上边嗰啲笑意就已经唔见咗啦，佢又低声咁讲：唔通呢啲系传说中嘅野人？嗰样嘢原先就系背对住我哋嘅，不过喺呢阵时佢突然之间就拧个身过嚟，佢咁一转身，我即时就睇清楚佢嘅全貌啦，系一个成身覆盖住白色长毛，嗰块面好似猩猩，两只手爪尖利嘅怪物。确实就是好似是传说中的雪人。在这个雪龙山一带，历来都有山中雪人的传说的。雪龙山脚那些植皮就茂盛，生长着一种红色的果藻。据说雪人在食物匮乏的时候，就会从雪山那里走出去，去采集这些果藻的了。雪人是非常之仇视人类的，因为呢在宋朝有一位喜欢这个珍禽异兽的皇帝，曾经就派军队入山捕捉过雪人，大概因为这样就使到那些雪人对人类呢就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他们采集果子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了人类，那就会变得非常之凶悍，那对锋利无比的爪经常就会将啲人类啊开肠破肚，惨不忍睹。咁啊，当然呢啲都系当地一啲传说嚟嘅啫。嗰种所谓嘅野生红色嘅果藻，雪龙山脚下边系冇嘅，至少而家目前都未发现。所以呢阵时嗰个雪人就企喺呢个冰缝嘅对面，佢啊可能系喺度瞓紧觉嘅，而一阵时系俾我哋吵醒咗。佢鼻里边啊扯住粗气，喉咙里边啊发出咕噜咕噜咁样嘅声音，佢哋系发出咗呢个威胁嘅咆叫啊，显得非常之唔友善。而喺呢阵时，哑巴就已经系滑到咗绳索嘅中间，佢一见到咁就开始后退啦，两只手就倒退住想褪翻转头，但系呢阵时佢成个人就吊喺个半空中，行动就唔方便嘅。再快亦都快唔过嗰个雪人，嗰样嘢好似有灵性咁，伸手一下就捉唔住哑巴。不过跟住佢就一爪咁打喺条绳索上边，成条绳索瞬间啊强烈咁上下摆动起上嚟。如果唔系呢个绳索嘅牢固，加埋呢个铁锥啊打得深， 只恐怕早就已经松动或者断裂了。贾巴比佢咁一拍，瞬间系要失去咗平衡，成个人呢就仰瞓住咁喺空中度滴答答咁打转，成个人就仰面朝天咁靠住腰间嗰个挂钩。我睇到啲毛管都冻晒嚟。呢阵时，哑巴两只脚突然间交叠咁夹住条绳索，勉强咁啊保持住咗平衡。喺呢阵时，对面嗰个长发嘅扶桑女人啊急切咁讲：开枪！佢呢一提醒，其余啲人先反应过嚟。我同阿豆腐入咗队伍之后呢，就一人分咗有一个装备包。不过呢个装备包嘅分配同埋普通嘅队伍系唔同嘅，并唔系话每一个装备包都放住有成套嘅物资，而所有嘅物资都分散开嚟放嘅。譬如呢，我同阿豆腐上路嘅时候就各分到一个装备包，里面就冇武器，亦都冇食物，冇医药，整整两包都系燃料。而其他嘅人呢，孭咗有一整包都系医药品嘅，或者孭咗成包都系食物嘅，或者成包都系武器，或者系落斗嘅物品。咁样分物资呢，就有一个好大嘅劣势，就系一旦有人单独离开队伍嘅话，就肯定活唔落去㗎啦，因为系装备单一。不过呢一种劣势喺倒斗嘅队伍里面呢，就可以转换成一种优势，咁就系队伍一定就要团结统一，避免呢个食夹棍窝里斗嘅咁嘅情况出现。假如我哋嘅队伍而家遇到咗危险，我同阿豆腐失散咗，咁喺正常嘅情况底下，嗰啲倒斗或蘑菇嘅狠角色呢，八成八都会掉我哋唔理嘅。不过而家呢种情况底下，成个队伍嗰啲燃料都喺我哋嗰度喎，咁佢哋就唔敢轻易咁放弃我哋。反之亦然，喺其他人遇到危险嘅时候，我哋亦都唔能够袖手旁观。而负责孭武器嘅嗰个人，就系先前女叔叫我哋注意四个人当中嘅其中一个，亦就系嗰一个拆眉拆眼、中意记仇嘅老烟枪。虽然讲佢啲武器都系喺佢手里面，但系亦都唔怕佢关键嘅时候会喺度出猫，除非佢系想饿死啦、冻死或者想病死啦。喺呢一种咁嘅物资分配之下，所有人都会困咗喺个队伍入边。扶桑女人咁一提醒，老烟枪先反应过嚟，佢即刻就卸低嗰个装备包，揞出里面嘅武器。喺呢阵时，嗰隻雪人呢仍然不停咁用个爪喺度拍打嗰条绳索，成条绳索就更加剧烈咁揈。哑巴呢就完全靠住腰间嘅嗰个滑扣喺度支持，好似嗰啲玩杂耍嘅演员咁喺个空中嗰度揈嚟揈去。更加呢，由于对面嘅地势系偏低，滑扣就慢慢咁向住对面滑过去添。如果唔系哑巴只手脚都固定喺个绳索上边阻止住滑扣嘅速度嘅话，可能佢就已经成个自动机器咁送上去俾阿雪人㗎喇。喺我哋呢边，大家即刻快啲掹出个武器嚟瞄准。点知道就喺呢阵时，喺空中险象横生嗰个哑巴突然间冷声咁喝话：放低枪！扶桑女人用音调怪异嘅中文讲：伍先生。喇叭冷冷咁讲：雪崩！呢句话一出，我即刻反应过嚟。呢阵时我哋系处于喺雪山入边，身旁边就系一座雪峰。喺度嚟开枪，剧烈嘅咁嘅枪声，好快就会引发雪崩。头先嘅情形太过于危险，大家就俾嗰个扶桑女人嘅话咧就引导。呢阵时先发现喺呢种情况底下系唔适合用枪嘅。怪唔得我先发现而家装备包里面啲枪支非常少，只有两支，睇嚟系用嚟对付突发嘅情况，其余嘅全部都系冷兵器以及系一啲倒斗嘅工具。豆腐即刻讲：唔可以开枪，咁点办啊？佢惊叫一声，眼光直不甩咁盯住绳索嗰度剧烈摆动嘅哑巴。我顺住豆腐嘅目光一望过去，即时亦都懵啦。只见到哑巴佢而家忽然之间双脚嘅交叠，好似条蛇咁，将只脚咧就缠到咗个绳索上边，完全就松开咗自己双手啊！呢一个动作，只要咧双脚嘅力量够大嘅话，就唔会被揈出去。真正系考验呢个人嘅心理承受能力啊！毕竟冇几个人系能够做到嘅。喺空中单凭住两只脚勾住个绳索嚟稳定身形， 更何况嘅系嗰条绳仲系剧烈咁揈住添。我唔知道其他人嘅心理系咩感觉，总之咧呢一种咁嘅高难度、高承受力嘅举动，我就真系做唔出嚟啦。哑巴佢究竟想做乜嘢呢？跟住更加令大家吃惊嘅一幕就出现啦。哑巴竟然就开始喐手解开自己腰间嗰个滑洞扣。我第一时间就反应讲：，哇！呢条友系咪傻鬼咗啊？滑洞扣一解开，佢随时就可能被揈落去嘅。跌落去下边嘅深渊里边就肯定会粉身碎骨。豆腐一睇就更加紧张，佢吓到咧就跳跳扎咁讲：喂，你咪想唔开啊？都未到死嘅程度啩？话音刚落，哑巴已经完全解开晒嗰个滑洞扣，依阵时佢几乎只系靠两只脚咧就缠住喺个绳索上边。好彩呢条绳索嘅质量啊真系好嘢，夹带住有铁。唔系嘅话，俾个雪人咁搞法啦，肯定断嘅。哑巴滑洞扣一解，即刻咧就单手握住个扣，两只脚一收，成个人啊顺势向住对面啊滑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我就睇到咗佢另外一只手就揿咗喺自己腰间嘅黑色弯刀上边。呢一刻，我即刻就明白咗哑巴嘅谂法啦。不过咧，明白归明白，呢种事如果发生喺我身上，即使系重演一次，我都做唔到啊！唔单止系体力，仲要有心理嘅承受能力。喺呢一方面，我就输咗啦。哑巴滑咗过去，几乎只系瞬间咁嘅速度，佢嘅双脚喺个冰缝上边一撑，未等个雪人向佢捉过嚟，佢成个人咧就已经缩成咗一嚿。佢就好似一个波咁喺个雪人嘅脚底下一嘢就碌咗过去。雪人嘅身形啊庞大，但系亦都非常之灵活嘅，即刻佢就拧转身过去追啦。呢阵时哑巴已经喺地上边一弹啊弹起，两把黑色嘅弯刀，撑一声咁啊出鞘，然之后自上而下，不直咁就向住雪人嘅头啊刉落去。只听见一声嘅闷响，跟住就一阵红色嘅液体就飞溅出嚟。嗰条绳索仲喺度震动紧，不过嗰个雪人就已经被喺头壳顶飙出嚟嘅热血就由头淋到落脚。猩红色嘅血顺住佢白色嘅毛发慢慢向下滑落，一滴一滴咁滴落咗喺个雪地上边。哑巴松开手，人就落咗喺地上。嗰个雪人啊摇啊摇啊，岌咗两岌就砰一声跌咗喺地下，弹起咗无数嘅雪粉。我拧转头去睇下旁边嘅女叔，佢面上重新又出现翻嗰啲咁嘅柔和嘅笑意，但系呢一次佢嘅伪装就冇咁完美啦。喺嗰一双一直温柔嘅眼睛里边，我睇到咗敌意同埋警惕，仲有系深深嘅震惊。头先嘅一切，整个过程咧就唔到三分钟，但系就系呢短短嘅三分钟，哑巴所经历嘅就系常人难以承受嘅危险同埋高压。只有系唔畏惧生死嘅人，先能够咁从容镇定。我相信呢一刻认输嘅唔单止我一个人。对面嘅哑巴就弯低腰，从个雪人嘅头壳顶掹出翻佢嗰两把黑色嘅空刀，将两把刀啊向嗰个雪里边一插，再掹翻出嚟，上边嘅血迹就已经俾啲雪啊抹到干干净净。清撑两声，双刀入翻鞘，哑巴担高个头。面上边一串都系飞溅落嚟嘅鲜血，佢就只系抬咗一抬下巴，眼神咧一成不变嘅锐利同埋高傲，冷冷咁讲：下一个。有人就推咗我一下，我先发现自己系企喺最前边，咁下一个就系我啦。呢一幕深深咁印喺我个脑里边，我一时有咗一种错觉，对面嗰个人好似唔系哑巴，唔系唔衰。而是在那个照片入边走出来的人，陈慈。